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難以美 麗，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即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现在听紧嘅系 www.v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足球频道啦，咁我哋就讲咗成支车仔啊，嗱，唔好再投诉啦。咁啊，跟住就讲下其他嘅，一路我谂由啲转会再讲下啲球会啦。 系， 咁首先就曼联都仲有一件走咗嘅，都要提一提啦，就系、是、呢、這 个肥妹仔， Wilfried Saha。 系啊， 去外借咁就去卡迪夫啦， 顺理成章， 顺理成章啦，就跟苏斯哈查咁啊，呢件都啱咯，你又唔识用嘅，咁啊借俾人哋啦，冇捻嘥紧咗啦，咁就 唔系同佢个女有关咩？同阿 B 个女有关？ 个女可能跟埋去威尔斯私奔，呢镬真系大镬。咁啊，讲曼联 ，OK， 我阿的就好想讲曼联噶啦，呢个礼拜就又繼續創紀錄啦！啊，我開始好開心。嗰晚係我咁多場即係香嘅比賽咧，睇一啲都唔 hard feeling 嘅。即係睇完之後唔使再揾紀錄片睇，跟住可以瞓覺啊，仲可以瞌翻兩個鐘，咁啊寫起身翻工咁樣。咁啊周中嗰場波你有冇睇啊？ 有睇，有睇過。 天光 嘅 喎。 唔係我後尾睇翻， 後尾睇 翻， 經典啦， 經典啦。即个 feel 唔系个，我想讲个 feel 先。个 feel 几令人怀念嘅。 怀念咩咧？ 似唔似九九啊？ 九九年哦， 少少啦，我觉得嗰下即系 少少。 即系你嗰下俾人追和1-1嘅时候，谂住向紧啦。 似唔似？我开始了解莫耶 B 啊，呢个礼拜 讲， 即系睇完嗰场波之后开始了解佢啊，即系佢嚟到其实都系创纪录嘅。 系， 不过佢好清楚自己佢系破到费格逊嘅纪录咧。咁咪紀錄有最好嘅紀錄，亦都有 最差嘅紀錄， 咪不斷咁樣創造最差嘅紀錄咯。同埋佢好有自知之明嘅，即係我覺得好好嘢，因為佢覺得即係無謂出手啊，所以佢喺主場故意輸俾小雲斯啦，足總杯。 嗯， 跟住呢場波亦都係 故意輸俾呢個新特啦， 無謂啦，俾人點樣殺190球，因為入到去決賽。咁所以咧，好，我覺得啊。唔係傻喎，醒喎呢條友真係。咁就同埋好正啦，即係其實好難保持嘅呢啲嘅。 但你覺唔覺得一樣嘢呢？其實嗰晚我覺得有少少點講呢， 開心啊！我 唔係首先對新特蘭呢兩個回合係有一個魔咒㗎啦，二比一呢個係魔咒嚟㗎嘛。第一回合二比一，第二回合嘅打120分鐘都係二比一，射十二碼 都係二比一， 係啊先好撚正。咁同埋真係好撚難㗎，呢個肯定以後真係冇乜領隊破到五個十二碼入得一個。咁仲有即係有兩個係 off target 嘅，off target 嘅大佬係龍門唔係門啊 飛機啊， 不過唔係，我記得新特蘭都有一件係 off target， 好似係啊加頓拿射嗰球都係 off target， 係 咪一個 即係好撚奇怪？ 新特蘭係咪一個咧？好似唔單止一個喎，好似兩個都係 off target 喎。新特蘭係啊 ，OK 係啊。如果你咁講，唔係我覺得有少少點講咧，我唔可以話開心嘅，而係即係你見到啦，首先個排陣先啦，前邊小豆加韋碧克啦，即係你見到成隊波個感覺俾我係。有少 passion 啊！你覺唔覺得？ 唔係輪換冇乜冇嗱嗰場波輪換就冇乜嘢，冇乜嘢問題嘅，因為你打完一場車仔咁應該擺 bench 嘅球員佢都擺咗嘅，譬如話甚至我都覺得我都要讚下佢嘅，佢識收翻埋艾夫拿等佢唞唞咁啊，俾阿德拿出嗰啲咧係應該要做嘅，仲有好難得啦，佢終於明白大隻佬都係人，都係要唞，咁所以佢都擺喺個後備嗰度，咁都係下即係唔知係咪下半場出啦，唔記得啊，大隻佬就係，咁但係就即係其實冇咩特別嘢講咧，你要再講嘅，我覺得補充少少嘢咯，即係話，所以嗱呢、這個你再補充一樣嘢就係、是、你買馬達翻嚟究竟你識唔識用先？因為你問題就係、是、真係見唔到，即係中間有一啲小組啊，或者中場有一啲入涉啊。你譬如話，你每個禮拜你睇住 ，OK， 我問你啦，你睇住譬如阿仙奴點樣贏波嘅？你又或者睇下就算利物浦和波點樣和法嘅？喂，啲波係就算好壓，唔係譬如話你見到上個禮拜對富咸。我即係舉個例，阿仙奴，你睇佢，喂，一路係咁攻擊都冇起色嘅時候，但係問題就係人哋仲係繼續喺個中間度做波㗎嘛，有啲波係真係喺中間度做㗎嘛，你見到個個係咁入涉卡蘇拿嗰啲位，但我俾完個波去俾左手邊嘅韋舒亞掘翻個波出嚟一個撞牆，跟住卡蘇拿涉入去，喂，曼聯有冇呢啲嘢？冇㗎嘛，曼聯係大佬即係單 斬龍蝨斬 入 去， 唔係兩隻翼，跟住然之後斬入去，咁但兩隻翼又唔快喎，中鋒嗰個叫曹偉碧克喎，你大佬，咁你即係喂，你仲想有咩要求啫？冇要求咯，得兩場波，我覺得嗱輸俾車仔嗰晚冇嘢好講噶啦，大佬你真係你點打啫？冇得打， 盡咗力啦。 你唔係只係唯一要彈嘅就係、是、你即係好，仲係好唔不自量力咯。其實場波冇理由打得咁主動嘅。如果你俾我，我一定即係我都講咗，上個禮拜我都講咗。喂，場波開頭仲要打得好主動嘅時候咧，你仲撚大鑊。真係仲撚大鑊，你發覺啲反擊原來係車仔仲多過曼聯嘅，咁你即係呢個係一個問題咯。但係你球員嘅表現啊，所有嘢其實已經即係盡量可以交得到嘅都交曬出嚟啦。 咁你對個十二碼嘅排法咧？ 十二碼嘅排法， 人咁五個 冇乜感覺喎、 啊。 你出嗰啲人射嗰啲已經， 老實講， 宗師射唔入。 系啊， 应唔应该先？ 应该 啊，系咪先？山卢山射唔入，应唔应该先？我都觉得几应该啦，因为佢细路仔嚟嘛。 第二样嘢打到咁多， 系咯，韦碧克六码都唔入啊，何况十二码？系咪先？即系呢个犹豫咗啦。 个问题嚟啦，你咁样讲 系， 即系佢有 substitution 換噶嘛？你喺110几分钟嘅时候，老实讲， 喂，換晒啦，之前系咪啊？你记唔记得？ 仲有个 quota 吓、 啊，你系可以攞杰斯落嚟噶嘛？ 吓、 啊，咁点解你要安第五个系？我唔， 你就算你摆埋杰斯落嚟入埋都系二比二啫，失等都系要输噶啦。 唔系个问题系， 你真系想赢我，真系唔想赢我。 同埋个问题系，你排第五个，正常我哋都知道十二码排射手，你梗系排个前锋噶啦。OK，、你唔会真系排阿大妈落嚟噶嘛？唔系啊。即係我覺得排罰係佢嘅。 唔係我冇 comment 嘅呢個真係冇 comment， 因為你去到十二碼嘅時候咧， 唔係通常都唔係領隊話曬事嘅，何況莫耶 B 即係你估好好話得事啊？係咪先？喂，大佬，你好多時係問球員，即係你想唔想射先？如果你冇信心射，係唔會逼你射嘅，好多都係咁啊。咁所以我冇乜 comment 嘅嗰個大佬打到去十二碼。你已經夠丟架啦！你仲想點啊？30几分钟1-0，你都大佬都即係有乜可能？有乜可能90分钟都係1-0啊？ 費事費事，就連帶 check 眼啊嘛！ 喂，仲有阿迪里希都加埋貨啦，90分钟唔撚失波，喂！有冇搞撚錯啊？你失職啦！你個撚樣，119分鐘，係呢個失分球，係咪先？咁你 咩失？ 全部都交有曬交代啊！成隊波即係屌犀啦！唔係即係唔好介意，即係曼聯等，我都係曼聯等嚟嘅。OK， 但係有啲波應該輸，即係輸咗佢啦。集中精神打，喂打個第四名算數啦，即係呢個係頭等大事嚟㗎，六分唔係冇機會㗎，喂可能真係買咗個馬達翻嚟，屌你老母入翻20球 咧，呢個就要讚你啦，呢個就要讚你啦，四場即係依家講埋先，四場噔噔噔噔，阿仙奴、曼城、利物浦 中曬咯， 車仔。香就香利物浦，系咯，我都紧有对香啦， 我冇谂住香利物浦， 顶你 啦！我冚家咗就系车仔啊，大佬。 喂，嗱，讲一句，你头先讲得好啱，马达或者马达翻嚟咧入廿球咧，啱啱先？但系同一场入廿球咯，可能系。 真系大镬啊！真系，唉，冇嘢讲啦， 冇嘢讲， 几好啊！唔系决赛，讲翻决赛啦。联赛杯啊，咁啊，新特兰赢过曼城噶，提大家1-0系赢过曼城噶，咁所以咧即系睇下点啦，咁啊即系牌面上冇得打。 不过提一提噶啦，提一提，首先第一样嘢啦，就系新特兰今季系一定有个欧霸杯打噶啦， 系啦， 系啦，已经 即系如果曼联入咗决赛咧，曼联系肯定有欧霸。 系， 系呢样嘢啫。 欧洲赛方面 系啦， 咁所以咧，即系头七嘅话咧，就要又减少一个啦，即系得翻头六噶啦，即系争欧洲赛嘅资格系咁样嘅啫。 O K， 好，咁啊，继续数下啲转会啦。 转会仲有啲咩转会可以数下咧？ 啱啱讲新特兰咧，其实有一个咧，即系除咗咁啱。啱啱个转会将有一个 Marcos Alonso 加盟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阿根廷嘅球员叫 Virginia 嘅，呢个咧中坚咧就嚟到新特兰嘅。呢个 Virginia 咧，应该系我先前某一集足球频道有提及到咧，当巴塞阿马天奴初嚟嗰阵时咧，有谂过呢个中坚嘅， 系咪啊？ 应该系嘅，应该系呢个嚟。 O K， 纽维尔救生队嘅， 暂时啊冇乜印象，谂唔起。 系啊， 系啊，谂起先啦。咁就仲有就头先啦，讲埋头先啦，呢个即係国米早记嗰單嘢啦，因为嗰單嘢同阿仙奴可能有少少关系嘅、哦、 有关 系都要讲讲啦。Ivan 就提咗就係关于呢个今个礼拜其另外一單非常奇离嘅嘢啦，就係、古亚联交换胡仙力 ,ok, 咁就胡仙力就喺早记，古亚联就喺国米啦，咁嗰个奇离系乜嘢呢？就係、是、呢單deal呢就基本上就应该係丟咗㗎啦。咁呢就当即係早记嗰边呢就已经通知胡仙力，就话你呢就可以返去球会度呢就執清你个 locker 啦。唔该你就即係准备起行啦。咁样今届胡仙力都冇乜嘢上阵机会，咁佢都乐于要走。咁但係人家都執緊嘢啦。咁然之后跟住呢这个即係国米嗰边呢就无缘无故呢就话ban 咗呢單即係交易，咁然之後早記嘅 general manager 咧 Morata 咧就出嚟就發曬老皮啦，佢就話大佬即係都冇誠信可言嘅，咁記者問佢咁你咁有冇簽個約先，咁啊約就冇簽，不過咧兩個會長咧有短信咧有證據噶嘛，講啦，咁仲有 verbal 講咗幾次係 firm 噶嘛。咁大佬讲咗嘢，咁唔使讲嘢啦，以后即係都冇诚信嘅，咁样之如此类，咁就嘈一大餐啦。咁即係点解早记嗰边咁怒气呢？即係佢就话喂大佬，我哋系真係丢咗我先通知个球员㗎嘛，你叫胡仙力跟住落去再重点踢啫，系咪先？我都叫佢执包袱啦，咁你真係再留落去都冇瘾㗎喎，之如此类。 咁就即係發生咗件咁嘅事囉。咁但係點解又同阿仙奴有關呢？因為又有個好有個傳聞，就係可能胡仙力係而家搞唔掂呢，就阿記就會外借，即係同早期呢就外借。因為我哋一路都講緊就係阿仙奴可能會買個前鋒啦。咁而家咁就唔知點解啦，一路雲家又唔聽我講啦，又唔後貝比托夫 啦。 咁佢又對胡仙力有興趣喎。我真係想同阿師兄研究一下 啊， 即係如果擺喺你面前，如果你阿仙奴領隊一件貝比托夫同一件胡仙力，你會揀邊件呢？我真係想問啦。冇第三件。一定要揀一件， 哇！系真系好难讲，真系 周围嘅咩？ 系啊，我真系好难讲。 我真系觉得我唔明咯，我唔明点解系即系要买胡仙力咯。第一嗱，又冇英超经验啦，咁就都算系暮年嘅球员啦，系咪？咁啊，今届早季又唔系出得太多啦。咁你買佢返嚟真係， 但係貝比托夫真係腿都好緊要喎、啊。不過胡仙力我唔係好熟悉，所以我唔敢話太過判斷。講真就，不過今年貝比總體狀態係真係頹得好緊要嘅真嘅，啊咁就 年紀問題 啊嘛，啊當然啦， 胡仙力嘅年紀都唔係細喎， 但係總體佢嚟到都係 bench 嘅啫， 大家兩件都係 bench 嘅啫， 咁我覺得我自己都係嗰句啦，你係都揾翻一件係踢緊英超嘅，即係氣候啊，所有嘢啊都適應嘅，咁你好過揾一件胡仙力翻嚟真係未知數喎，咁而家未 confirm， 咁但係呢件就呢個收購。都可以，即系呢个收购都可以再睇落去嘅，睇系咪真系会借咗胡仙力翻嚟啦。咁国米嗰边就卖唔走球员啦，古亚连又仍然会留翻喺国米。咁但系呢个就即系同球会嘅关系已经开始有少少变为恶劣噶啦。咁就多少话同个会长有关啦。呢个要讲讲国米嗰边个会长啦。新嘅叫阿 Eric 个姓我唔识到啦，因为我唔系印尼人。咁就呢位印尼。新会长呢就新嘅班主呢就其实脚头真係麻麻地嘅，即係我諗佢嚟咗国米之后呢，国米大约有八场波里面都係赢过一场㗎啫。即係如果 今年麻麻地㗎，今年麻麻地。 咁啊跟住然之后呢就佢又有啲言论呢又得罪咗啲即係国米嘅球员啦，即係佢就话呢间球会啲球员呢太老啦。要嘗試咧，要開始要真係要認真要考慮， 年輕化， 清洗一下啲老球員。 所以就係 咁，所以啲球迷咧就覺得佢咧又唔係太過即係尊重對球會啦，嚇咁諸如此類啦。咁所以就同個球迷嘅關係亦都唔係太好啦。咁所以就兩隊米蘭都係即係幾瀨氣。 幾瀨氣。 米蘭今年我諗係嗰個 風水唔好。 風水唔好。睇下踏入2014會唔會好返啲啦。咁如果踏入2014嘅都講埋 AC 啦，上個禮拜我諗大家都有睇嗰場波啦。 搞掂咗。 AC 就對呢、這個維羅納啦。搞掂就係搞掂。不過但係即係睇完場波嘅感覺就係、是哦，你個撲街氣數都未盡咁樣，即係贏得非常非常辛苦啦。咁嗰個12碼呢就係無厘拉滑咁樣勾撚碟啦，卡卡嘅啫，人對方嗰個後衛 喺 近底線近底線禁區，你無厘拉滑咁樣 勾碟，需要勾碟 嘅啫。大家有睇卡卡連個波都就已經篤咗出底線㗎啦，後尾佢都仲要勾佢，咁然之後就臨尾搏翻到個12碼啦，咁啊巴神射啦。我仲一睇現場嗰陣時就我唔記得睇邊個台，總之嗰、那個連嗰個旁述都戥阿巴神驚嘅，即係以為。会唔会唔入啊？揾佢去急界唔入 会嘅， 好撚驚，全部啲人都戥呢个 AC 好撚驚， 冇事嘅。 唉，咁啊，终于就大步揽过，叫做赢翻场啦，25分咁而家。咁但系周中咧又濑嘢啊，咁啊就意大利杯咁啊都好大镬啊，1-2，咁又系巴神开纪录先，但系就输咗俾乌迪尼斯。 系 咁啊，意大利杯出局。咁啊，以往出局啊冇所谓啊， 今年出局不见啦， 但系出局就大骄傲啦，咁就即系下届欧洲赛都接近无缘噶啦，即系 AC， 咁啊睇下点样搞法， 一年半年冇欧洲赛， 系啊，咁所以我就系讲啦，即系睇咗两场嘅斯多夫啦，我觉得就正如佢周中赛后佢就话，喂，话翻俾人听，我嚟到呢度就唔系创造奇迹嘅、哦，我信佢嘅，真系，即系冇相信咩奇迹，因为呢班大帝咧，我谂就斯多夫都搞唔掂，即系 都係三分鐘熱度，慢慢呢其實都係搞唔掂。 搞唔掂、我覺得佢真係搞唔掂。 即係隊波完全係有啲嘢同曼聯係有啲似嘅。 嗯。 即係譬如你見到今屆好多場波就係個中場嘅斷攬好犀利啦。 嗯。 對手多數又係打得比較壓迫少少呢，就、即係差唔多基本上就成條中場係做唔到嘢嘅。咁、然之後你見到無論出咩球員都好啦，個前面嘅進攻呢就好各自為戰，咁你包括而家近幾場波，你擺啲人出嚟，摩連啊，唔係羅賓奴啊， 羅賓奴啦、 巴魯迪利啊， 卡卡 啊，甚至卡卡都係咁啊，話俾你聽，唔知做乜鬼，即係卡卡已經忘記咗佢係接近三十歲嗰個球員，即係下下唔交波啦，自己爆啦，佢成日覺得唔知係咪對佢間球會太有感情。即係佢覺得佢一個人想將間球會嘅命運扭轉嗰啲咁嘅打法， 唔係因為個個都唔交波嘅， 個個都唔 交波咯， 係啊，咁所以嗰個進攻模式近乎冇嘅。即係隊形又近乎冇啊，踢到呢同埋好急啊，越嚟越急。 唔係真係，即係我覺得真係斯多夫真係一下子由球員啱啱退休即刻揾佢做教練，係真係我覺得係好有問題嘅、即係中間冇一個即係學習嘅過程，根本係咯，真係你點教啊，大佬？你起碼做個助手都仲好啲啊，揾翻個有經驗，即係識得佢教一下啲即係團體嘅戰術啊，教下點樣俾波啊，戰術啊。嗯，得 系啊，天才波嚟嘅，而家真系，而家真系天才波嚟嘅。 啊，佢话揾埋啲咩史谈啊、基斯普做助手，冇用嘅、 喂，唔系冇下文啦、 啊，冇、下文啦、啊。 过两场你都怕你啦，见到你咁样，大佬，即系唔好搞咁多嘢。 真系 AC 雷波其实就粒粒星嘅，咁、但系真系。唉，真系讲得系个幕后，即系高层嗰度系有啲问题。 嗯， 啊，即系佢啲决策、 管理问题嘅、 即系边有可能会揾斯多夫嘅？真系拗爆头嘅啫、 如果俾你揾边个？ 唔系，起码都揾一个即系有翻啲经验嘅，即系浸得下场嘅，即系教练都好啊、或者揾一个名宿。 系， 就系或者一个更加有名气嘅名宿。 嗯， 咁啊会，跟住例如有传话马甸尼啊呢一类。啊，咁我啲 雲巴士頓咯， 係咯，雲巴士頓咁多噶， 鎮得住啊， 係啊， 不過佢唔嚟咁解， 係咯， 唔知咩問題啊，即係都咪管理問題咯， 係咯，我覺得係個高層係有啲問題嘅，始終都係啊、 推介一個俾佢，莫爺邊正啊呢、這個， 正啊， 係啊，喂，咁啊嗱，講話仲有啊，講喂，去話講下西甲好喎、啊，真 係，係啊， 西班牙又有單大嘢喎、 啊， 今日呢單大新聞又係犀利嘅， 好結啊呢單嘢， 唉，呢單嘢要揾師兄講啊， 因為就 羅素爾， 因為巴塞 辭職， 住羅素爾就辭職， 嗯， 係啊，因為就其實就早兩日都已經即係醖釀到呢段嘢出嚟，因為就話咧，尼馬嗰個轉會咧，一直嗰個嘅轉會費咧，官方就話係5000多萬，咁但係咧前幾日咧就有啲消息，有啲消息咧就話搞下搞下搞9000多萬出嚟， 海底數啦， 係啦，咁究竟呢筆數即係？嗰4000多萬去咗邊度咧？ 成件事咧就即係講啦。其實就因為而家有人入品法院， 係啊。 咁入品法院嗰個咧就係一個巴塞會員嚟嘅 ，OK 嚇。咁係咪鬼唔知啦？咁嗰、個 應該係鬼嚟嘅。 巴塞會員咧就叫做 Jody Casas， 咁咧就。咁啊呢個人呢就咁講，佢話我唔係想揀告嘅，唔係佢話我係迫於無奈嘅啫。佢因為佢就多次要求呢，即係巴塞間球會呢就要 disclose， 即係尼馬嗰個轉會費嘅 breakdown， 所有嘅譬如啲文件啊，所有嘢咁，但係一路呢就巴塞嗰邊就冇理佢啦。咁所以佢就話我迫於無奈啫。咁而家咧就入品法院，咁啊入品法院咧，咁啊點解即係巴塞邊回應咧？就包括阿羅素爾嘅回應就話呢件係一件陰謀嚟嘅、因為而家咧，因為而家上庭就喺馬德里啊嘛， 係啊， 喺 Madrid 嗰邊啊嘛，咁、我咁啊，所以咧就即係巴塞就話係一個即係陷害啦。 首先呢個 Jody Casas 就唔止係會員咁簡單嘅，佢係應該係嗰陣時拿波達年代響，即係同拿波達都幾近嘅人嚟嘅、都幾接近嘅人。 尊貴會員。 接近嘅人嚟啦，我唔知係咪甚至係有職位添嘅，我記得好似喺拿波達年代。咁、你知啦，拿波達同羅素爾分咗手之後，兩個人就勢成水火啦。 即係版主嚟嘅呢個係 版主，咁就所以就同埋 即係因為呢單係啲樣料出嚟咧，就因為啊馬卡布啊，嗰啲咩阿斯布啊，都即係爆曬響口，咁所以咧令到羅素爾咧就飽受好大嘅壓力。咁因為佢自己辭職都有講到啦，就話佢即係最近因為呢件事咧，都令到佢屋企人咧都受到一啲嘅即係傷害，咁啊，於是為咗球會嘅利益，即係費事咁多人衝住佢，同埋衝住球會而 又或者有利益衝突啦， 係啦，咁就所以咧就辭職，咁啊，所以就而家就個形勢就係佢就會揾阿副主席啦，因為根據翻嗰個嘅嗰個球會嘅嗰個規矩嚟講咧，係啦，揾翻個巴杜姆呢個副主席咧，咁就會頂到2016年咁講，係啦，咁但係若果即係呢個，即係嚟緊巴塞嗰、那個季尾嗰個嘅會員大會，如果有我唔記得係幾多成，應該六成嘅選票，如果係會話需要重新做一個大選，咁咧就會可能咧係會即係提前大選嘅， 係 啊，咁就暫時呢個階段就呢、這個巴杜姆咧就應該會做到2016年，係咁樣嘅。 嗱，稍後其實就好多人關注羅素爾需唔需要上庭啦呢單嘢， 唔 係咁，但係暫時咧就未需要傳召佢住嘅，因為咧嗱，其實呢單嘢要可以講講個來龍去脈啦。因為嗱，大家如果印象中記得咧，其實就尼馬嗰個收購就已經係醖釀咗 好早咯， 好鬼早噶啦。咁然之後咧，到最後咧，佢成交咗，咁咧即係官方 disclose 出嚟嗰個轉會費5700萬磅。 係 咁咧，其實咧之前咧。即係呢、這個亦都有跡可尋嘅，就係雖然嗰個會員啊，嗰、那個啊尊貴會員投訴咧，佢話要需要公開啲文件咧，咁但係咧巴塞其實係有回應過佢幾次嘅，即係巴塞嗰個回應個解釋咧，包括羅素爾嗰個咧，之前嘅回應就係話咧，佢話喂呢、這個咧係球會利益嚟嘅。即係唔係佢個意思就係話唔係你係會員就大撚曬，佢話因為嗰個轉會入面呢係有好多即係有多條文呢係講明大家有啲嘢係唔 disclose 得出嚟嘅，咁所以佢就話我就基於咁嘅理由呢，就一路都唔去公開所有嘅文件啊，所有嘢啦。咁但係即係呢單嘢其實西班牙嗰邊嘅報道啦，就其實都同佢列咗個清單啦，就係嗰個 breakdown 呢，其實亦都可以講下啦，就係點樣走出一個9500萬磅出嚟呢。咁呢個呢就可以即係又睇睇個 breakdown。個 breakdown 呢就係包括嗰9500萬磅，包括有4000萬歐羅呢，啊唔係9500萬歐羅啊，就係有4000萬歐羅咧，就係俾咗尼馬個老豆，唔係嗰個嗰間尼馬有間公司咧，就叫做 Neymar and Neymar 嘅 N&N。 係 咁，然之後咧，嗰間公司咧，其實咧就係由尼馬個 family 去 run 嘅，即係主要係佢老豆啦。咁然之後咧，就4000萬就係喺呢度啦。只係得1700萬歐羅咧，係俾咗前球會山道士嘅啫。 係 咁，然之後仲有790萬咧。就係、是、聽講咧，就係咧，係包括買包括落咗訂，即係訂咗山道士，另外有3個 young player 嘅。 啊，呢、這個好早講啦。 有900萬歐羅咧，就係咧兩間球會就會稍後會有啲友誼賽踢，咁啊當係戲金啊之類啦。仲有850萬歐羅咧，就係、是、commission。佣金就俾尼馬個老豆喎，即係佢老豆私人咧有佣金袋， 係 就又唔關嗰間 N&N 公司事嘅， 係啊。 咁然之後仲有260萬歐羅咧，就係其他嘅 agent fee。咁然之後仲有最後1000萬歐羅咧，就係呢個 signing bonus， 呢個應該可能就係俾尼馬嘅。咁加埋咧就係9500萬歐羅。咁啊，同呢、這個即係呢個巴塞公布嗰個5700就有極大嘅出入啦。咁呢個其實關乎有咩嘢嘅利益呢？嗱，除咗你話巴塞球迷會關注啦，中間有冇人袋咗錢落袋啦？咁仲有啦，兩個國家嘅政府都好撚關注㗎嘛，嗰啲税唔撚同計法㗎嘛，即係西班牙同巴西啊，咁所以呢仲有我覺得皇家馬德里都好關注啦， 好關注， 仲有啊，斯朗拿度都好撚關注啦， 好關注， 仲有全世界球迷都好撚關注啦，因為究竟邊一個先係最高身價球員？喂，如果 Carrick 賣咗，斯朗收皮喎，尼馬先係最高啊，因為 因為嗰陣時斯洛係大約9000到啫嘛。 斯洛， 但係而家巴爾啦， 巴爾就9100係嘛？ 巴爾， 唔係總之冇人到9500啦，我記得。總之一定冇人到9500。 要諗諗，要諗諗、這個。 如果總之一打贏咗官司咧，咁啊尼馬就肯定係全球最高身價啦，係、啦。咁所以呢單嘢咧。即係可大可少 嘅。呢單嘢除咗係頭先傑斯所講，即係可能羅素爾即係吞咗啲錢之外咧、其實就因為話即係國際足協有一個規定就話即係球員即係除非得到球會嘅同意，咁先至可以私下接觸呢個尼馬去傾嘅。咁但係而家好明顯，巴塞咧就未經球會同意就先同尼馬嗰邊傾咗先，咁、就可能違反咗咧呢個國際足協嘅規定，所以咧。呢方面都可能要罰錢嘅，咁又當然啦。伯禮達佢本身都可能，即係攞呢個 巴塞都可能袋錢啦、 啊。唔知啊，即係都可能攞巴塞嚟計旗、 所以會傳召 FIFA 噶、即係呢啲人都有咁嘅可能噶。 係啊， 咁、所以即係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其實即係會長在任辭職有冇試過㗎？巴塞 應該未試過。 加斯帕嗰陣時咧， 哦，唔係，加斯帕係 啊，加斯帕 就係辭職，加斯帕辭職， 加斯帕都係個零零， 係加斯帕辭職， 三定零四，即係納波塔之前咯， 係啊係，加斯帕辭職， 納波塔再選噶， 啱，加斯帕辭職係冇錯， 所以都試過， 因為都試過嘅， 加斯帕辭職係主要原因就係、 太多原因啦，嗰、那個就 使曬成間球會啲錢咯， 冇錯，唔止，仲要成績差啊嘛， 攞撚曬成間球會錢，賣費高啊，應該都係 賣費高，唔係 賣啊賣。 卖费高，跟住卖，跟住卖咗， 卖费高， 跟住就卖咗扎 垃圾， 系啦，系买扎垃圾， 有几个咧？ 做基奥云尼啊，洛咸碧克啊，基斯坦和啊， 好捻多啊， 好多，我讲过啦，呢啲 系啊，如果有即系冇听啊，继续听翻做早好多集之前啦。 古装神系咪嗰阵时噶？好似 古装神唔系，古装神 听翻啦， 系啊，我讲过啦， 又讲过呢个巴塞， 基斯坦和呢一扎，真系讲加斯帕真系激鬼气。不過呢單又係啦，而家都唔知點算。 嗱，咁就羅素爾就話啦，佢就唔即係就算平反咗，佢都唔會再做㗎啦。係 啊， 即係冇回頭㗎啦，今次。咁所以佢都成為一個歷史㗎啦。 我覺得佢唔敢回頭，因為呢，我覺得有呢單嘢真係 呢單嘢太大鑊啦。 係真係佢自己有啲問題嘅。 即係作為告唔告佢都好，佢個印象已經俾人哋感覺佢係洗緊台底錢。 係啊，真係唔得啦，真係。 唔係佢即係作為一個巴塞球迷嘅，即係你又會唔會？即係會懷念呢位會長 咧。咁佢咁佢 其實都係攞杯無數。 唔係，首先就佢誒親自操作朗拿顛奴嘅轉會嘅。咁呢個人就即係的確佢嗰個財技又好犀利嘅。即係所以佢亦都法比加斯點解可以咁平買到翻嚟咧？佢都係居功至偉嘅。講真就，即係佢有好多呢咁嘅財技，即係譬如話佢啲出場若干錢啊，佢依個尼馬嗰個轉會其實仲有一條好離奇嘅。咁就話咧，佢如果嚇同馬天奴商，即係馬天奴商量，佢可以打尼馬想要打嘅位置嚇、即係。咁樣咧就會有賺翻250万， 嚇、 係啊，有條咁嘅條例喎，好得意嘅喎，所以真係。 如果尼馬踢緊波時扯旗咁，又會唔會 300万？唔係，即係話尼馬啊，即係尼馬都唔係，即係話馬天奴要安排尼馬打龍門，尼馬同意嘅，咁啊有一筆嘅喎，好過癮 嘅 喎。 咁都得嘅。 係啊，咁都得嘅喎，好得意嘅喎。 係。 即係所以就尼馬，即係其實我喺足球頻道好早已經話尼馬係過緊巴塞嘅，其實嗰陣時已經有呢條條款，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消息嘅啦。其實就而家先養出嚟，咁啊睇下點啦。同埋始終如果就巴塞嗰個嚟緊嘅前途嚟講咧，我覺得係應該盡快進行大選就好啲啦。講真就嚇。 喂，其實呢單嘢又會唔會影響？即、就、係、是、我諗尼馬喺巴塞球迷心目中嗰個形象咧？ 我覺得唔會。 個會長啊走咗啫，個球員冇得辭職噶嘛，大佬。咁、你一路喺度，即係都 我覺得唔會幾個 大 禍 嘅。因為萬一稍後嗰單官司係。即係俾即係敗訴，巴塞敗訴，咁、你尼馬真係幾撚大鑊 嘅。我諗就唔會嘅，因為尼馬始終都係嚟到巴塞表現都好好，佢亦都好謙虛，呢樣好緊要，即係冇話擺大哥款，呢樣最緊要嘅。 係謙虛啦，大佬屋企間公司代咗4000， 唔止， 仲有個老豆代翻 埋係5000-6000嘅， 應該係出聲， 係 啊，唔出聲咯，出少句聲。 你嗱成單嘢，我諗只係有一個係 係幾係都我啊幾肯定嘅，就係、是就係山道士係代咗1700瓦，1700瓦歐羅咯。無論你係5700或者係9500， 就代得個1700。 其實佢都係代得個1700。嗰間球會嘅食，不過你南美我諗其實就佢都唔係第一單啦，即係以往其實已經有好多呢啲好騎呢嘅轉會，你譬如你印象中記得啦。迪维斯嗰阵时去英超，其实亦都系搞到即系个大头佛咁样啦。迪维斯华朗都试过啦，咁所以就即系我谂呢个都系同啊南美嗰啲球会啊，同埋就系啲你知啦，嗰啲出咗名嗰啲球员，嗰啲老豆老母咧好捻烦噶嘛， 系啊 嗰啲吓，即系当个仔个摇钱树， 系系啊，绝对， 所以系个系，因为通常啲经理人唔系个大佬，唔系个阿哥。就个细佬， 系啊，冇错， 细佬就系个老豆， 啱啊，系， 系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好复杂嘅问题。 同埋始终罗素尔咧把口都系麻麻地嘅，尤其是真系得罪，即系佢即系处理财技几好，但系做人啊真系麻麻地嘅，真系佢同告老夫啊唔啱雅啦，呢个知第一啦，咁啊搞到告老夫啊同几乎同罗素尔嘅关系几乎系绝交咁滞啦，吓，咁啊另外就因为咧嚟紧咧巴塞就会。將路營就擴建嘅， 係啦，仲擴建， 係啊， 哇， 10萬人 嘅， 而家就會再加多，好似加多好似係 係睇唔到啦，大佬，係 好 加多， 好似係再係啊係啊，即係好似再加高一層，咁就同埋咧會起4個嘅即係熒幕。即係我哋通常球場一個熒幕，而家去到4個，咁就而家就要係睇下，即係嚟緊季尾嗰個會員大會，如果通過咗咧，咁就應該呢件事就事成㗎啦。咁起球場咧係要錢嘅，咁所以咧嚟緊咧，即係巴塞錢嗰方面咧，就真係 都係問題嚟㗎， 真係好大問題。講真， 係啊，如果你呢個真係都使咗9500嘅，咁就。真係冇乜錢剩嘅喎， 係啊，好危險，真係 好危險啊！咁你如果講講下危，我哋講冇錢咁啊，仲有好多都仲冇錢，咁啊仲有間係今個禮拜都炒咗個領隊啦，貝迪斯啦，又係 啊，踢咩話係啊？ 0-5就輸咗俾皇馬之後啦，咁就呢位領隊就短命咯，加拉度，教咗48日。佢就接替咧，就係 Pat Mel 咯 ，Pat Mel 啦，就去西布朗嗰個啦，嗰個炒完咧就加拉度接任啦，咁接任又係打咗個零月都有6-7-8場波到啦，係冇撚贏過嘅， 冇計， 貝利輸到咧，阿媽都唔認得，你要諗下貝迪斯上一季。贏16場係排第7㗎大佬， 啊、 有歐霸踢，今屆跌到落包尾，咁就呢間球會又係同錢嗰又係同錢有關啦， 即係西班牙 球會係已經係俾被接管咗㗎啦，即係其實 破產啦， 係啊，咁佢 好多間球會都係㗎， 佩迪斯個城市啊。就揾一大扎即係啲鄉親父老咧，一齊就而家就頂住，咁嗰班友就唔撚，唔係就唔撚識波嘅，咁然之後就揾咗呢個加拉度翻嚟教波啦。咁其實早嗰排係好騎呢㗎，即係佢不斷係咁咧，就喺加拉度喺度教緊嘅時候咧，其實加拉度就係一個冇乜經驗嘅。嘅領隊嚟㗎，佢啱啱之前喺比利時布魯日教過啦，咁之前喺維拉利爾做嗰啲B 隊啊，或者啲年青青即係青年軍嗰啲咁樣，佢冇乜經驗啊，咁然之後跟住即係喺街道嗰段期間呢，就不斷咁樣傳呢，就話即係有好多球員呢係會嚟加盟呢個貝迪斯，咁但係傳嗰啲大家都唔識嘅，就譬如話啲中國喺中超嘅球員， 哇， 有傳過，真係好撚正，即係我係一路都留意住係咪真係會咁樣話係㗎，係啊，幾撚過癮㗎，即係 呢啲咪有眼光咯， 中超嗰啲咁隊喎，咁而家就頂唔住啦，因為嗰日0-5輸埋啦， 好難啊， 咁又換咗個領隊，其實都可以自己講下嘅卡達朗， 卡達朗啦， 係 啊， 卡達朗就係都應該同麥當娜嗰個年代啦， 冇錯， 踢過九十年代嘅世界杯应该 有 踢过， 有嘅卡特朗，九零年代有嘅， 系啊， 打唔知左边定右边嘅， 系啦，咁就都有即系算系贝迪斯嘅忠臣啦，咁啊翻嚟都算系叫做临危受命，因为佢都踢过贝迪斯， 系， 咁就睇下又 咁，但系执教经验就真系唔多个，我记得好似。 有教过几队中东国家队咯，之前教巴林咯。 教過沙地阿拉伯咯，都撚勁㗎。 哦，沙地阿拉伯 都唔係流嘢嚟㗎。 OK， 係啊，咁就阿根廷領隊啦呢位。 嗯，冇錯。 咁啊冇辦法啦，冇錢你有咩要求啊？ 咁啊係， 有人教算啦。 咁啊係，仲要有名都算係咁㗎啦。 又可以考慮阿索洛莫耶 B， 係啊，莫耶 B 起碼有兩隊啊，咁我係幫你啊推介咗兩隊俾莫耶 B。 幫我獵頭 啊！幾時做咗獵頭公司啊？ 系好嘢啊！啲嘢，唉，咁啊，贝迪斯可以考虑下啦。系咪要休息一阵？ 嗯， 休息一阵，我翻嚟先继续讲下嚟紧呢个礼拜嘅赛事。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